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会员活动开始了，在2021年的每个周一，新老客户来电订购即享98折优惠。在享受折扣活动的同时呢，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立减3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151，400-015151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，也有折扣哟。让我们相约每一个周一吧。 北广购物7周年，有几十万顾客呀，好商品质优价廉，实惠真叫多，不仅有世界各地地道的好货，更有全国名优商品任您选择，听着广播打电话，好货别错过呀！400-015151，现在就赶快破呀！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李想。李想您好。 周老师您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北京人呢爱喝茉莉花茶， 哎， 但是呢也并不是说什么样的茉莉花茶都能够入口。 是的、 啊、北京人嘴是比较刁的。 是的。 那么茉莉花茶呢，在我们一般的家庭里啊是口粮茶， 哎，叫口粮茶、啊、天天喝的。 哎，天天喝的、但是呢这个价格呢真的是五花八门，啊，你要说特别好的那个茶，确实它也相对比较贵，但是你作为口粮茶呢，是难以担负， 哎、 但是说一般的茶呢又不能入口，所以咱们就得淘换一些什么呢？价格又适中，然后呢质量又好的茶， 哎， 才行。 老百姓叫什么呢？叫性价比得够高的， 哎，对对对， 喝得上口的，还能帮您省兜里那银子的。 是，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，我们就给大家淘换了这样的茉莉花茶。 哎，你要说今儿淘换这茉莉花茶呀，第一啊，我们跟大家说啊，是您的老朋友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福州的磐石茉莉花茶，这不是第一次跟大家介绍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跟您再强调一下是什么呢？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州的磐石茉莉花啊，是真真正正的传统的特级茉莉。咱们跟大家这儿讲一讲这个什么叫特级，什么叫好的茉莉花，这要跟您说一下。您说啊，您说我这茉莉花茶啊，从小咱们就喝。哪个贵点哪个便宜点，有几个因素会决定它的好与坏。咱们北京有很多的茶的老字号，您看那个一斤茶，它也分价格3、6、9等， 对， 它也有200块钱一斤的，它也有2000块钱一斤的，凭什么定这个价？怎么着就能区分出来它这个好坏高低？那我告诉您一点，其实啊，任何一个字号无所谓。咱们国家呢，相对对于这个茉莉花来说呢，有一个叫做行业等级的标准。它是把茉莉花茶给您分了等级的，某一个等级的茶就卖一个什么价格。您比如说您去老字号里边一看，哎，有3级的，有2级的，有1级的，还有一个更高的，那叫什么？特级。那么它在老字号里面3级、2级、1级、特级，它再加上一个老字号的特别的品牌的一个附加值，它就给您一个定个价。比如特级的咱们就是卖到2000块钱一斤，那么3级的可能就是200块钱一斤，是这样一个定价的一个标准，这么一个方式。那今天咱们带大家喝说福州的这个磐石茉莉花呢，咱们一直说捡个漏的价，喝的是什么呢？喝的是特级，咱们叫做第三方的专业的茶的鉴定机构给您鉴定出来的，它的等级评定就叫做特级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字号当中您去买特级茉莉，那就是代表着一种特别的等级，这才是今天咱们要跟大家说的您可以今天捡到漏的地方。所以这是第一，保证茶的品质，您入口喝起来有一种特别的那种的香味，花香茶香，还有一种特别的，咱们行话呀，行业里边有一话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冰糖味儿。 哎，其实这个冰糖味儿啊， 嗯， 它并不是说跟冰糖一样那么甜， 不是那个齁甜的 啊。实际上就是， 入口以后有一种回甘的感觉， 哎， 是吧？ 就是回甘比较强烈， 嗯， 啊，强烈的有点像吃这个甜的那种感觉，吃甜食的感觉，那种甘甜的口感已经接近于甜了，这是一种形容，这是行话的一个形容，但是它代表的是茶叶的一个等级，这是真正的特级的优质的茉莉花茶才能独有的一种冰糖甜味的回甘， 嗯，特别的口味， 这个，特别好，特别的口味，特别好喝， 嗯， 这就是道地的好的特级茉莉。今天给您喝到的，咱不管多少钱，一会儿再说这个价格， 嗯， 但是首先保证这个品质，您喝到的是特级的茉莉花茶，您喝到的是有带有冰糖味的一个回甘的，您仔细品，会喝的是能品得出来这个冰糖回甘的这个茉莉花茶， 没错，嗯，其实听您说完了以后啊，这大夏天的哈， 哎， 喝完这个小茉莉花茶， 哎， 啊， 是的， 确实呢有点微微的冒汗， 哎， 感觉呢这个避暑降温， 对， 啊，真的是舒服啊， 夏天这么热就得喝茉莉花， 对， 就得是北京人爱喝这茉莉花。说为什么这茉莉花茶，咱们说有的人就爱喝绿茶，我们今天这茉莉花茶北京人更偏爱这茉莉花呢，那几点，第一，咱们说今天好的特级的茉莉花茶，首先是绿茶的茶青， 嗯， 我们叫夏喝绿冬喝红，一年四季喝乌龙，哎，所以它是绿茶为基底的，咱们放点茉莉花， 对， 茉莉花花香它是有一种温甘的味道的， 嗯， 它是带点温性的，所以用茉莉花的温性中和了绿茶的寒性，中和在一起，您再喝到肚子里 各取所长了， 哎，这叫一加一大于二，哎，同时呢这茉莉花呢，咱们说花香的东西啊都芳香开窍， 嗯， 对吧，它是香气很足的，闻完之后沁人心脾，咱们这个夏天之后呢去去暑气，心情坐在那也安定了，微微的出一点白毛汗，喝点茶的感觉，大半缸子您泡点茶您喝透了，这时候才觉得这身上呀真的叫皮包水的感觉，这才出来，这才真解暑气，什么喝那个冰水呀，喝那个凉饮料啊，您发现越喝越渴还伤身体，所以呢喝点茉莉花茶正当季。但是好茉莉花茶，这也要跟大家说，磐石的茉莉花不但是特级，而且选料特别精， 嗯， 首先说选料，选的哪儿的料，咱们得说茶，茶选的是真正的福州的绿茶，我们说福建这个地方啊，福州是省会，对吧，这个地方就是出好茶的地方，它也就是真的好山好水出好茶啊。您看啊，福鼎的白茶出自福建，安溪的铁观音出自福建啊，正和白茶出自福建，咱们还有那著名的那叫什么武夷山，是不是大红袍啊，正山小种金骏眉全出在福建， 福建就是出茶的地方， 那就是长茶，就适合这个地方，那么福州本地的当地的非常优质的绿茶给您做完烘青，高山云雾出好茶，海拔也高，终年湿气缭绕的之后，这时候出的烘青绿茶的茶非常的新鲜，口感非常的清爽，没有那种苦涩味，喝完之后呢叫做花等茶， 嗯， 什么意思，这茶做好了拉到哪儿呢，咱不用拉去，咱们喝的就是福州的这个茉莉，这种啊现在已经很难得了，因为福州市的市花是什么呢，就是茉莉，茉莉花茶的制作工艺出现不是出现在北京，而出现在福州，那就是福州当地的本地的这个茉莉花印的这个茶，那么福州特有的这叫做单瓣茉莉，朵不大但是香味特别足，特别是传统的那个香味的那个味道，就是老北京人说，哎，咱小时候喝的那个味儿是这个，不是那么呛，但是喝着有品味，喝着能品出那个劲儿来。今天用的是传统福州单瓣茉莉给您印茶，而更核心的一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传统的工艺，很多人不知道，说茉莉花茶就是茉莉花配这个茶吗？还真不是，它还有一个叫做画龙点睛之笔，叫提香的，您喝不出它的味儿，但是它却能刺激花香和茶香，这个东西叫做白兰花， 哎， 白兰 花， 您去看啊，传统的制茶工艺当中，您比如说特级茶国家相关的要求是什么呢，叫四印一提，什么意思呢，基本您可以理解成五印，最后还有一个提花的工艺，那么一斤茶一斤花印完一次之后花不要，然后再下一次第二次再印，如此折腾四遍，最后再一提花，提花的时候要用加点白兰花进去，就能完全激发出它那个香气，而今天咱们再给大家按照传统的这个功夫手艺，把白兰花的这个印制提花这个技术给您加进去了，所以四印一提啊，这是标准的特级茶的这个工艺，我们给您做完了，您喝到特级了，我们还比这个四印一提再给大家多印那么两三印，您喝出来之后您才觉得这花这茶才够味儿，哎，才有那个劲儿，所以你也才能喝出那个冰糖的口感，对吧，咱们叫冰糖的回甘，您才能喝得出来芬芳馥郁，开了那个罐儿就是打鼻儿香的，泡出那个茶汤是正明清澈的，微微的绿中带点黄的，入口之后进去一点儿，一线喉，口舌生津，喉韵非常的 甜美柔润，然后呢香气再从您的胃当中反到您的鼻腔当中，往脑袋上一走，整个芳香开窍，哎，您都觉得顿时神清气爽、 嗯、 这就是好茶。 是我这平时呢真是爱喝茉莉花茶， 哎 啊，好喝呀， 好喝 是吧。 嗯，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出茶的地方福 州 的，州哎， 传统做茉莉花的， 哎，磐石茉莉花茶， 嗯， 这个产品呢，在我们平台上卖了有一段时间了， 是的， 嗯，大家呢非常喜欢， 哎， 但前些时候呢也断货了， 是是 是, 是， 那现在呢正是夏天的时候， 哎， 大家呢想喝这茉莉花茶，也是多次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吧， 嗯， 那目前我们也筹备了一些货源， 是的， 来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 啊，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一说您就乐了， 哎，嗯、首先跟大家说，咱们说半斤一桶，这是茉莉花茶的标准的一个装桶的方法啊。 嗯， 我们给大家多少呢？首先给您四盒，也就是四桶， 嗯， 四桶加起来多少？二斤了。 二斤， 二斤茉莉花茶，这在市场上买呢，说磐石定价并不高，因为这牌子呀没有什么这个那个的有名，人家是一个初创的一个新牌子，但是呢，保证是特级的，真正的品质是在那放的呢，有这个第三方的检测。特级的二斤给您多少钱呢？市场上买小一千，咱们399， 嗯， 399很划算了。但是在今天直播时段，此时此刻再给您额外加送两桶， 哦， 两桶加起来又是 一斤，嗯， 三斤特级茉莉花399， 嗯， 留两桶自己家里喝，另外两桶下半年走亲访友的节日比较多，茉莉花茶一年之内您放着都没问题啊，这是好茶，当季新茶啊，当季鲜花给您做的，您那两桶还可以送人，或者自己说家里人口多爱喝茶的，您就把这个留住了，在家里啊，咱这三斤茶够您整个下半年喝的了， 差不多了， 嗯 啊，这个性价比真的高。 非常高、 啊、所以呢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拨打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 2022冬奥会万众期待，哎呀，北广购物特许经营有好多的品牌，徽章邮票贵金属装也有卖，哎呀，您要收藏纪念品赶快打电话来，哎哎呀， 其实说到茉莉花茶呀， 嗯， 确实在北京非常有市场， 那是、嗯、 这个各地的茉莉花茶呢都会涌向北京啊、 哎、 抢占市场。 对、哎、您说北京爱喝这个茉莉花茶、嗯、但是很多人咱不知道，说这个茉莉花茶原产在哪儿，北京这地儿不出茶， 对， 太靠北了， 它很多的老字号的茶也是在那边做的。 对、 哎、 茉莉花茶的原产，您说咱们的父辈啊，甚至我的爷辈啊，这一代那喝的其实就是福建福州的当地茉莉花，而福建福州的茉莉花茶就是茉莉花茶的原产地，所以老的味道，老的那个根儿就在那儿。而当时做这个老味道老根儿的时候，用的就是福州本地的茶青，用的就是福州本地的单瓣茉莉花，用的就是福州本地的白兰花来进行提香的。今天福建磐石的，这就是福州磐石的这个品牌的茉莉花呢，完全是复刻了老工艺， 嗯， 给您喝到了老实的那个味儿，当地的花，当地的茶，当地的白兰花，按照特级的这个印制方法，咱都不多说了，这印制方法您都知道，那是很费时费工费料的，您把它再重新做一遍，您还能喝回当年那个味道。而且如果说您到其他店里去买，比如说买特级茉莉花，您不管是老字号 贵， 一斤特级的话呢，我跟说七八百可能夸张点，您四五百块钱，您说特级一斤茉莉，您总得花的。 嗯， 但是今天399，三斤六罐全带走。 对，这个三斤六大罐， 三斤六罐、 啊，因为这个茶叶特别出数， 是 啊，所以咱们等于是六大罐，每罐是半斤，250克。 哎、 啊，咱们今天399，399。所以今天呢，为大家推荐的是特级茶， 是的、 啊，特级茶，而且是来自于福建， 嗯， 磐石的茉莉花茶啊，这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。那今天这个价格呢也特别合适，咱们是250克，也是半斤一盒， 嗯， 咱们的主品是四盒 、 啊，那么今天我们又特别加赠了两盒， 哎， 那一共是六盒， 嗯， 六盒呢，一盒是半斤，这样就是三斤， 三斤， 啊、三斤，那么市场价挺贵，但是今天我们399。刚才算了一下，真的是烤凉茶的价格，嗯、 真是烤凉茶。 咱们喝的是这个特级茶，精品茶 特级啊、 嗯！不管您家里自己喝，还是说这个节年假日想送人当礼品呢， 是的， 都是特别合适的， 拿得出手。 可以啊，多订几组，因为这种特别合适的东西啊， 不好碰， 也不是天天有、 啊、对，咱们经常说是闲时购物忙时用、啊、 闲 时 忙 着 用呗， 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咱们用是六盒三斤的话呢，399元。如果你想订购，赶快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最后呢，再提醒大家啊，咱们这个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呢，都是来自于北京广播电视台 自己 的购物平台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产品是有保障的啊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8月1号晚8点50分，将进行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。中国百米短跑名将苏炳添静静地做着决赛前的准备，这是奥运百米决赛第一次有中国选手参加。大约2小时前，他在半决赛创造了历史。 比赛发枪，苏炳添起跑加速不错，苏炳添领先，顶住，苏炳添加速，有了，苏炳添加速保持住，苏炳添冲刺，哦，这枪苏炳添从起跑开始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完美。马上要到32岁的老将有机会踏上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赛场了。这个小组同样有多名选手在撞线的一刻非常接近，要等待最终的高速摄像的照片。苏炳添小组第一，苏炳添创造了历史。 9秒83简直让人不敢相信，9秒85曾被认为是亚洲人的速度极限，苏炳添用飞行般的速度击碎了这个猜想。作为百米项目跑得最快的亚洲本土选手，苏炳添原来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1，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奥运会。连续2届奥运会止步半决赛之后，他终于实现了自我突破。短时间当中，从世界顶级大赛半决赛切换到决赛，之前苏炳添有过2次经历：2015年和2017年的世锦赛。2015年他26岁，2017年他28岁。可再过28天，2021年8月29日，苏炳添将年满32周岁。虽然是亚洲和全国男子百米纪录保持者，还2次闯进过世锦赛的百米决赛，曾率领中国男子接力队站上世界大赛领奖台，但在奥运会的舞台，他还没有做到最好。东京奥运备战周期，苏炳添在2017年世锦赛闯进决赛，2018年3次跑进10秒，2次跑出9秒91的亚洲纪录，也经历过2019年的小低谷和2020年的伤病潮。带着渴望和实力，最强的苏炳添终于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。 比赛开始，苏炳添起跑略有落后，苏炳添加速顶住，苏炳添加起来。速度加起来，苏炳添在最后的20米还是略有落后。意大利选手雅各布斯拿到了冠军。苏炳添决赛的成绩9秒98，苏炳添是第6。 2012年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就是一个小孩去学习，但是通过这么多年以来的努力，自己终于也可以站上这个100米的跑道上面。我觉得自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，也完成了我们中国短跑。 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诞生地在北京的大西南山区房山霞云岭唐上村。70岁的老支书李增军以传承红色革命歌曲为己任， 一个小龙王庙里边平息抗日根据地。 当年年仅19岁的作曲家曹火星一行来到平息山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 开始是教我们当地的儿童团员，又到我们村老百姓当中就传承开来。涞水一线办了学习班，歌名原来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。 1950年在毛泽东主席建议下，这首歌正式改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 说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这就符合逻辑了。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，不忘初心，继往开来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、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，听听主播圈，图文动态、精品音频、视频直播，全方位立体呈现。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，了解台前幕后的他，随时随地留言互动，尽在听听主播圈。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，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痛、昏重、呕吐、泄泻不舒服，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、解表化湿、理气和中。同仁堂国药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孟群。今天白天是晴朗的天气，能见度良好，预计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，空气湿度比较大，体感还是比较闷热，防暑降温依然不可松懈。另外，紫外线照射强烈，外出的话补水防晒也要做好。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，近期呢，请不要前往山区游玩，以免发生危险。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，晴间多云，偏东风2-3级，气温在30度到27度。前期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极为脆弱，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，不适合外出登山。今天白天，北京上空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，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。今天的气温在31度到23度之间，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，天气较热，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，体感舒适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，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，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。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，祝您拥有好心情。